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，放弃原来更易。就算以后失去你，仍笑说不介意。 如果你是失恋单身阶段，就多读书，多充实自己。初入职场，体会人生艰辛，就想着提升能力，开源节流，想要什么就靠自己争取努力，傻傻的期待好运降临和人品爆发，永远都等不来想要的结果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，别担心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其实说的并没有错，那些好起来的人生都是靠自己拼出来的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， 我们说美是不同的人，不同的环境下面是有对美有不同的要求的，而发现美的眼睛一定是在你的平时的日常的积累当中才会产生的。 比如说我们饥饿的人就把面包和肉看成是最美的东西，而这样的最美的在我们说小康社会以后，我们一定是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艺术是最美的，而这些最美的又是在你看得懂和看不懂之间才是最美的。所以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你一定要去受美的熏陶，走进博物馆吧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南京理工大学教授、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。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，这个科技国家赖之于强，企业赖之于赢，人民生活赖之于好，建设创新型的国家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，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任务摆在你们身上。 神舟十号航天员陈东， 我在白天也会经常去看飞船的轨迹，经过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空的时候，西边下面的山川河流，甚至特别小的这种小镇子都看得很清楚，轮廓很清晰，到了中部开始变得模糊，到了东部基本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所以我回来也经常跟自己说，也跟我周围的人说，地球是家，祖国是母亲，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爱它，保护它，去珍惜它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龙野，一起关注本节资讯。人口专家梁建章博士近日算了一笔账，中国现在的 GDP 是80万亿元，5%就是4万亿元。4万亿元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，但是如果分摊到中国2亿多的孩子，每个人每年也就只有10000多元。他说，我们知道大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数字，所以这个数字说起来多，但是其实不多。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奖励力度，才能提升一部分人的生育意愿。再来关注银龙裁员，董明珠放权已砍掉8000人。近日，珠海银龙总裁赖信华透露，员工出走也是管理层有意为之。在接手之后，发现很多园区都是拼命招人，没有标准工时和定岗定编，人浮于事现象严重。银龙以前18000人，现在只有10000人，不但维持了正常生产，生产效率反而还有所提升。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表示，中国外汇市场跨境收付币种里，将近90%是美元。2015年比例是86.8%，2016年是87.2%，2017年是87.5%，2018年前四个月是88.5%，比重不是在下降，而是在上升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节的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龙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3点整，只要收听好歌，一定能让你在花花世界里找到最简单的幸福。嗨，我是 Hebe 田馥甄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。时光之美，品味时光之美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，唱尽每一段光阴，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缘分只有成就是爱经典，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是爱情节。

要说清楚，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， 情有几分是温存， 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。 我们这一生遇见和离别，恋爱和分手都是常态，过不去的坎也无需放在心上，放不下的人也会告一段落，什么都会开始，什么也都会过去。今天久了久，我是英奇，爱情本就是一场错过，很荣幸曾经与你一起度过。 心底，我又想起你，多甜蜜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， 做中国首富，这个富是负责任的富。走过以后才知道，你如果没有去正确的思想，没有正确的方法，没有跟最优秀的人合在一起，没有个持久的努力，你是不可能成功。 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， 人生道路上每一次的选择，你选对了海阔天空，你选错了荆棘密布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？我觉得其实有三个条件。第一呢，就这个人不能太笨。第二呢，你要有浓厚的兴趣。你对这件事情要想做出正确的判断，你一定得对这件事情感兴趣。你感兴趣了，你才会花时间，你才会深入地进行思考。第三，就是要有丰富的信息源。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， 做任何这个事情啊、要没有一种咬牙的精神，要没有一种一直坚持到底的这种精神，是不能成功的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868年8月2号，希腊人的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出生。1901年8月2号，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创办人杰克·华纳出生。1914年8月2号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。1922年8月2号，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·贝尔在加拿大去世。1934年8月2号，希特勒继任德国总统。1934年8月2号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、相声大师马季出生。1936年8月2号，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。1965年8月2号，香港演员吴君如出生。1980年8月2号，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。1990年8月2号，伊拉克军队进攻科威特，引发海湾危机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欣琪，我们明天见。 你有 idea 吗？起身走一走，倒杯水，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现在是下午4点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